好，星期二得到，咁啊，今日系三月二十号啊，我哋录嘅时候咧系星期二，咁咧所以咧出街嘅时候咧就应该系星期三啦，咁啊真系唔好意思，我哋成日都即系褪咗一日嘅其实，咁啊今日有我 Johnny 啦， 系有我啦 ，Tony Choi 啦， 系仲有我许留山啊， 系啦，咁啊照旧都系我哋三位即系主持啊，咁啊刁拔就其实星期二佢系唔得闲嘅，所以咧如果我哋星期二录嗰阵时咧，阿刁拔就唔喺度噶啦。咁啊，多數星阿刁拔就會喺禮拜五就補翻啦。 嗱，咁啊，我哋咧就上星期六啊，咁我哋咧就搞咗一次嗰啲叫做齋嘅一個素食嘅自助餐啦嚇，咁啊有十零位嘅呢個網友咧就嚟參與。嗱，咁啊，因為咧我哋即係我本身第一次去嗰個場地啦，咁好似咧大家傾偈都麻麻地方便，因為始終。張長台嘅，如果第日咧我哋要再搞咧，就可能搞一啲有圓台嘅，咁變咗咧十二個或者十三四個咁上下啦，咁坐低咧就大家即係可以傾多啲偈啦嚇。咁啊 個網聚都 OK 嘅，其實即係個氣氛幾好，不過都係略嫌人數都仲係多咗少少，咁啊變咗講嘢我哋已經嗌到好大聲，咁啲網友先至聽到我哋講嘢。 不過今次都有啲聽眾都話：，哇，乜咁快報名截咗止嘅咁樣喎？ 報兩三日就截止㗎啦，因為得十零個位。 邊有兩三日啊？第一日就截咗啦。 冇啫，即係都有兩三日嘅。嗱，咁啊，頭先咧許留山有個提議，我覺得幾好喎。嗱，不如咁樣，許留山提議咧就係、是，如果我哋今日四節節目嚇、啊、全部都超過1000個 like 喺呢個 YouTube 嘅話咧嚇，咁、啊、我哋就會特別搞一次嚇， 係、 啊、 每一條。即係每 一條 YouTube 嘅片， 嗰條 YouTube 嘅片個 like 要撳一下喎，加每一條一千喎， 係啊， 加埋4000嘅咯， 即係每一條都過千先得啦嚇，先可以計數啦。咁點樣 count 嗰條數啊？下一次節目出定係點咧？ 應該係下一次節目， 即係禮拜五或者禮拜六嗰個節目， 即係禮拜下一集節目出嘅時候。咁啊，呢一集嘅節目如果齊咧，咁啊應該就叫做 其實應該可以啊， 中獎啦，係咪？ 其實應該可以啊，點解咧？因為咧，如果基本上啲網友一睇咧就會撳 like 嘅啦。咁講真啦，我哋每一集都成幾萬人睇，咁你1000個 like 都冇嘅，照計就都幾失禮啦嚇。 咁啊，仲有提下大家咧睇廣告嗰度咧，好多人同我哋反映啲廣告咧 好長啊，5分鐘啊嗰啲。 Google 佢因為我哋啲網友肯睇廣告咧，佢就越比越長嗰啲廣告。咁其實你睇曬嗰個廣告咧，未必對我哋最大幫助嘅。就反而咧，你個廣告咧，其實如果你撳入去咧，係有用啲嘅。你就唔使睇曬，你就幫你撳入去睇。 你 click 唔係 click 意思咧，佢 即 click 嗰個廣告， 佢會喺廣告彈條 link 出嚟。咁你 click 落去咧，就變咗一條 link 咧，就會彈另外一個連結出嚟。咁嗰個已經計數噶啦。你就算唔睇曬都得嘅。 嗰、那個反而係收益最多嗰、那個，因為有時咧，你見到有啲成五分鐘嗰啲片咧，唔知賣啲旅遊廣告啲咧，即係睇到你靈魂出竅嘅。大家如果你望到咧，隱約右上角嗰度咧，會唔會有個位咧叫你撳入去嗰個廣告嘅網站嗰啲咁樣嘅？咁你撳咗入去咧， 等於睇咗噶啦， 係啦， 等於睇咗噶啦，咁就唔使再睇嗰五分鐘。 唔係因為我自己睇咧，我都頂唔順啊！即係我睇完嗱，我 set 得唔好啦，三分鐘之後就睇個五分鐘嘅廣告，你係冇可能睇得曬嘅。 其實唔應該咁早嘅，起碼五六分鐘先有一個廣告嚇，因為你三分鐘睇。 但你後面就好密集嘅咯啲廣告。 咁唔係，咁我哋預算都係五分鐘到一個啦，平均五六分鐘一個啦，應該。 阿 Johnny 手下留情啦，就唔好升。 唔係，哇！唔好講到好似關我事咁頭，斬我啲人。 唔係嗱，咁希望咧，即係大家每一節咧都撳到啲 like， 咁啊每一節咧都幫我哋 k 下廣告嚇，咁啊依個係我哋最希望嘅。嗱咁啊。今日咧第一節咧，即係我哋講翻起嗰日去素食自助餐啦。咁依間嘢咧就許留山介紹嘅， 係 啊，許留山你講講啊。 佢呢間嘢好得意，佢個名叫冇肉食啊。有啲人個覺得一開頭覺得佢改個名都覺得衰個人，即係抵你啦啲咁。佢嗰陣時素食自助餐就唔係咁興嘅，啲新派啲咁樣。咁佢算係第一間啦。咁佢嗰陣時起咗間喺北角 寶裏街， 係啦。咁但係嗰陣時咧，佢個生意咧又唔算話好好喎。都試過去開一段時間之後咧，就會透過啲傳媒咧就喺度嗌救命，就話你哋啲人再唔嚟幫襯咧就死得㗎啦啲咁啊。不過後來都多人支持佢嘅。咁後來就再喺佐敦開咗一間，即係我哋啱啱搞網聚嗰間， 係德興街， 係啦。咁跟住冇幾耐咧，又開多間喺旺角洗衣街喎、 哦 啊，好嘢喎、啊，變咗就 唔係冇肉食啦，今次呢鋪有啲肉食下。 呢鋪佢好多肉食㗎啦，不過咧，我覺得佢個概念唔錯。點解咧？素咧，其實你真係食唔到咁多嘅，任你食咧，你都食唔到幾廿蚊落肚，所以咧有得做呢盤生意。 係，因為我見到阿 Tony 咧，佢都好食得噶嘛，你都係。我見你食到兩三碟， 兩碟佢就第三碟已經食唔落噶啦，因為你豆腐啊、 食菜好飽 嘅啊，其實好飽肚。 唔係佢同埋即係油都多噶嘛，始終佢都係。味濃啲嘅比較偏啲， 佢都整得幾好嘅啲味道其實嚇。咁啊，我後屘睇咧，我話喂，我第一時間就諗起生意喂，依檔嘢咧有得做，搞素食依啲咧，你食唔到幾多。 我哋去嗰段時間就去一路都係爆滿，爆得好犀利。 係啊，佢又分兩段食嘅，六點零食到八點，跟住八點食到九點幾十點咁樣嘅。其實咁佢其實十點鐘收工噶啦。仲有咧，佢個概念幾好咧，就係食唔曬啲嗰啲食物咧，佢會咧就包起個盒度咧，跟住送俾啲嗰啲有需要嘅人嘅。 嗯， 同埋咧廚餘咧，佢係叫你咧自己執碟，就將啲廚餘咧就倒落個廚餘度，咁啊啲碗還碗，碟還碟，筷子匙羹還筷子匙羹。 即係佢自助餐得嚟，即係餐具啊收嘢都係自助式。 自助式嘅，咁慳翻好多人，慳翻好多人手嘅， 係慳人手。 即係其實咧，就淨係捧餐出嚟，同埋大位加上收銀就搞掂噶啦。咁我覺得呢個概念有得做，反而咧嚟緊咧真係可以搞翻檔呢啲嘢都得。因為我就咁睇個裝修好簡單，我諗白松唔使200萬可以開到檔噶啦，好、開個好大嗰啲喎，2000尺鋪喎講緊。如果你做樓上更加平， 我哋睇下有冇人有興趣啊！ 可以研究一下，我都喺度諗。 因為我哋都 Tony 你都好似諗過搞飲食噶嘛，我記得。 係啊，當時我哋諗住就做派飯嘅。咁如果你係素食搞得到嘅時候，咁啊派素咯。不過如果素可能即係有啲老人家覺得哇冇真係冇肉食喎，有冇啲有肉㗎咁樣啊？ 哎呀，唔係㗎。 不過另外諗啦，嗰個就 好多啲老人家咧喺太子啊、深水埗啲咧排隊去 買齋。 唔係啊。喺啲齋鋪度攞呢啲咪免費飯啊，排曬隊去攞嘅。 哦，咁啊真係可以諗下喎嚇。咁啊，即係嗰日咧就諗起依、這個有機會做嘅生意啦。咁、我咧就最近有個朋友咧就喺銅鑼灣咧就經營嗰啲叫做咧比較高級嗰啲日本餐廳嘅。咁佢哋即係平均1000蚊個頭或者再貴啲嗰啲啦。咁佢同我講，佢話咧近依兩三年嚟咧，其實銅鑼灣生意好差，大陸客。基本上咧已經好少喺銅鑼灣，即係肯使錢嗰啲嘅，而家全部去曬尖沙咀，又或者即係向北移。咁我再最近睇翻咧，譬如咧而家最近《蘋果日報》咪話嗰個咩講銅鑼灣啊、尖沙咀啲鋪唔得嘅，銅鑼灣咧就係啲鋪真係唔得。你見人流啊各方面咧都比尖沙咀輸蝕，反而尖沙咀嘅人流好勁。就但係尖沙咀個比例咧就應該係內地人多啲，即係遊客多啲。 係 銅鑼灣咧就本地人多。 嗯， 即系都系香港人本地人消费翻多啲。 系铜锣湾做嘅客户群主要就系、是、即系住铜锣湾入去跑马地一带同埋半山嗰啲嘅居民多嘛。 即系你其实你讲譬如一个跑马地司徒拔道罗活道嗰扎有钱佬啦，跟住有啲黄泥涌峡道直落去呢个浅水湾道头段，咁嗰度咧其实啲人落铜锣湾就好快嘅，咁加埋渣甸山啊嗰扎咧。基本上銅鑼灣就做依班人嘅生意多， 係 嚇。咁、但係咧， 我哋識好多即係啲專業人士咧，都喺曬港島咧，就變咗多嗰班人咯。即係例如我哋行啲同行嘅人，佢哋其實係中意匿喺香港島嘅。 哦，係， 因為係唔過海嘅，基本上。 因為你 high court 喺嗰邊，咁啊，所有大部分嘅大行喺嗰邊，咁你啲同你有關嘅相關行業都會喺港島多。你見唔會孖士打的近唔會喺九龍開分店㗎啦， 當然啦， 一定喺曬中環㗎啦，係咪？咁變咗咧，你形成咗個習慣，其實係一個生活習慣嚟嘅，咁啊變咗咧喺即係嗰班人就喺曬港島，即係變咗傳統港，即係 傳統嗰班係啦， 傳統嗰班你講係精英好、中產好啦嚇，都會係集中喺港島多。咁變咗九龍咧，而家慢慢地真係正如啲人所講啦，係新香港人，就係、是、尖沙咀、元芳。即係嗰個框啦 ，Element 嗰站，九龍站，跟住就帝柏海灣啊，嗰、那個奧運站，係一路一路咧，即係變咗呢度咧係聚居咗好多新香港人。咁而家我哋睇翻兩邊嘅消費情況咧，即係坦白講啦，站在做生意嘅人立場咧，佢哋寧願做新香港人生意，因為嗰班人咧揾錢咧，佢哋好似感覺上做佢生意容易啲嘅。 同埋佢哋個要求咧，好似冇咁 係啦，冇咁高， 係啦，即係疏爽啲啦，可以話 係啦，疏爽啲。其實有個原因嘅， 佢哋咧香港人傳統嗰班咧，佢哋揾到錢。問題咧，佢哋亦都知道點使，佢哋亦都覺得佢哋嘅權益每使1000蚊，佢要得翻2000蚊嘅權益咁滯嘅，所以佢覺得咧，佢係一個人上人。但係咧，比較喺即係譬如話個內地嚟落嚟香港嗰班可能喺大陸揾好多錢，又或者咧佢哋揾錢嘅途徑容易，即係相對於香港啦。咁佢哋使錢對於使錢個態度咧冇咁要求冇咁高啊。使1000蚊咪1000蚊咯。咁我總之你俾翻1000蚊嘅服務我，甚至乎你俾1000蚊出嚟攞翻700蚊服務，佢都可能亦都算啦。因為佢哋暫時冇唔係太了解香港，原來香港做傳統有錢佬嗰班生意嗰啲咧，有錢佬使1000蚊要你俾2000蚊服務佢，呢個係。以前嘅香港人咧係難生意嚟難做，所以咧個個都係北望神州，因為大陸錢易賺，呢個係事實嚟嘅。 同埋有時咧，你行經嗰啲廣東道咧，唔知有冇發覺咧，嗰啲名店嗰啲咧，真係依家開始係排曬隊，真係 全部都係大陸人 啊！排隊啊，排隊 係啊，全部都係大陸人。 唔係你行入去咧，佢哋係首先同你講普通話先嘅，所以佢哋已經假定咗你係國內人。 唔係因為你係國內人先會咁捨得使啊！香港人咧，你有錢好係冇佢哋咁捨得使嘅。 我哋上次去名店一睇，都係喎。 全部嘅冇嘅，冇香港人嘅。 兩句唔係 sales 一埋嚟就同你講普通話。 係啊係啊，佢因為佢唔會預期啊，你有香港人去買嘢嘅而家，調翻轉頭全部都係大陸人。即係我哋去食嗰啲即係比較貴少少嘅餐廳或者嗰啲酒店自助餐咧貴啲咧，全部都係內地人多，一係鬼佬。本地人都有，但係個比例少嘅， 係 啊，即係之前正如我之前去都話翻大陸去東方圓揼骨，佢話咧香港人好少嚟幫襯，因為太貴，香港人幫襯唔起咁講，全部都大陸人嘅。 你講嗰間就真係幾貴， 係嗰間好貴，貴到離曬， 好 Q 貴啊！ 搶錢，即係我哋咧，即係冇遇到會即係大陸會揼咁貴嘅骨嘅嘛。咁佢嗰個地方人話睇落去好豪華，問題就係咧大陸人可能係即係。最近呢十零年咧，個經濟一起飛，咁佢咧揾錢嘅途徑容易咗，佢咧所以使錢呢方面咧，其實等於80年代嘅香港，啲錢易嚟，咪疏爽啲咯。講即係我以前認識翻以前嘅朋友，同我講，佢哋80年代沖涼去揼骨咧，同而家消費咧比仲貴過而家噶。一日佢哋約我個朋友，佢係揼骨揼咗幾十年，佢話佢80年代揼骨啦，一個月揼30000蚊骨嘅。你谂下， 你个 friend 系点？铁甲人嚟， 铁甲人嚟噶，佢啲肉啊，揿唔到落去噶。 Terminator 揿唔到落去噶，成块铁皮咁样噶，啲骨硬到啊， 砰砰声噶咯，真系。 你谂下，80年代已经揼30000蚊骨一个月咯。你谂下，你平均一日揼1000蚊骨噶，咁你谂下，可想而知个消费几高？你知唔知当时我老豆嚟香港做咕哩嘅，81年，喂，搵1000蚊个月啫。佢揼骨揼30000蚊啊！咁你諗下，當年嗰即係揾到錢嗰班人，佢哋嘅消費係你普通人基層嘅30個月嘅人工，佢哋消費啫喎，唔計佢揾喎。咁你諗下幾誇張？喂，但係同而家比都唔係爭好，即係而家佢可能揼骨都可能係1000蚊或者咁上下。咁可想而知，你意思就係咧。每一個年代都有個一班好容易揾到錢嘅人，咁佢哋嘅消費咧，其實就係、是。支撐咗某啲地方嘅經濟，嗱咁你香即係我哋講翻尖沙咀，其實從來都係做遊客生意。80年代就做日本仔，90年代頭就做日本客，咁啊就台灣客，因為台灣有段時間又跟住日本咁樣出嚟使錢嘅。到之後咧就開始由大陸客取代，咁變咗咧佢哋嗰個生意咧，佢哋都知道嗰種生意模式。咁老實講啦，湯遊客嚟梗係湯㗎啦，係咪先？ 咁所以一定係咁啦， 一定湯㗎啦。咁佢哋其實咧係好公平嘅，咩人都湯嘅，只有遊客就湯㗎啦。 咁而家變咗就主要做大陸客，就係湯大陸遊客啦。 湯大陸客咧，因為係得你遊埋。 唔係你香港人太難湯嘛？ 香港人點湯啫？冇 因為摸湯啊，報警嚇，揾海關乜都齊，又寫投訴又乜。 咁 Facebook 直播 ，Facebook 直播， 咪跟住啊摆上 IG， 喂你冇得搞嘅大佬。 咪游客，佢国内游客唔系唔识玩微信直，唔系唔识玩嗰啲社交媒体。个问题系佢落到嚟冇数据，冇得直播。 唔系而家都有噶啦，都有数据嘅，因为咧佢哋而家识得买嗰啲叫做漫游卡啦。譬如7日無限數據嗰啲咧，遲啲可能都會微信直播。哇！依家黑店啊，點樣仔區啊？ 我睇嘅最大個發現就係、是，即係你早10年咧，其實喺北區嗰邊咧，即係好多跨境犯案就拉國內人嘅。 但去到而家咧就唔係啦，倒翻轉啦，即係我覺得個趨勢就係變咗佢哋係落嚟，即係佢哋有錢啦、 嗯， 即係變咗好多時佢哋係俾人呃完就佢哋去報警，即係佢哋係佢哋唔係被告啊，佢哋係原告啊。 頭先我哋尖沙咀喺彌敦道重慶大廈門口見到有一架警車，跟住喺個消防房門口集結。 哦， 咁肯定 系 喺药房里面俾人锯完系手指心30,000元啊！其实嗰波系花旗心嚟嘅啫， 一两面咩一两一钱， 一两面一钱啊！咁哇死啦，400元一钱啊！喂， 唔系大家睇见到咁多药房就谂得到啦，即系有冇咁好卖咧？其实啲药 主要系呃嘅， 主要系靠呃，就唔系靠卖。 系啊，所以咧你讲到明白香港人咧，咁佢就知道佢唔斩你噶啦、啊。有啲餐厅有两本价钱噶。啊！有本嗰個類似 yen 嘅物體嗰個，其實都收你港幣嘅，180元碗魚蛋粉，120元碟油菜，你以為係 yen 嚟嘅嚇，定、啊、係台幣嚇、啊？ 又或者好啲嗰啲就即係收你港幣價錢，但係叫你俾人民幣，但係就個換個匯率係一樣嘅，一對一咁咯。 呢啲好溫和啦， 已經係啦，呢個最溫和嗰 種。呢啲已經係溫和到不得了嚇。咁、啊、所以咧，即係我哋其實除咗呢個之後咧。真正嘅數據係2015年，2015年咧，成個嗰個租金咧、租值咧就開始跌，但係咧係只限銅鑼灣、尖沙咀、旺角呢啲旺區。咁、 嗯、 當然咧，銅鑼灣係跌得最重嘅，因為咧佢當時扯得太高。咁到到啲客唔嚟嘅時候咧，佢一路都揾唔到人承接啊，冇個承接點，一路咧即係等於你沽盤，你股災嘅時候沽盤啫嘛，掟落去下低冇牌接嘅，咁你咪一路要掟低啲，直接試到個低位為止啦。咁最高嘅時候，羅素街一個鋪咧嚇，講緊。即係10號、12號、14號嗰扎咁嘅鋪咧，平均係要200萬一隻。咁而家咧係跌到落70,000-80,000。 我覺得嗰陣時就係打貪之前啊嘛，即 係打貪之前 打貪，即係就變咗嗰啲名店係搶手搶得好緊要嘅。 嗰陣時 搶死咗間戲院啊嘛，我記得銅鑼灣。 唔係 UA 就冇死到嘅，搬上去11、12樓啫。 咁佢嗰度，佢喺嗰個位擺咗好耐啦，都俾啲名店。用好貴租搶咗個鋪位， 俾 Tiffany 12,000租咗，嚇咁喂 Tiffany 賣嘅珠寶梗係好過你賣戲飛啦，係咪先？你買到 腳， 得、你買1,000元嗰個炮谷咯，如果你交唔到租啊，係咪先？嗱咁我哋除咗咁講之外咧，其實北區嘅租金係升咗喎，上水、粉嶺、元朗，尤其是元朗啊，嗰啲租金咧其實係比起2015年有啲部分已經升咗超過一倍，因為嗰邊啲客咧集中。系啦，咁加上咧，啊，仲有屯門 ，V City 啊嗰邊咧發展咗之後咧，北區新界北區咧係升得好緊要嘅啲租值，咁啊連啲樓都貴咗，因為咧近翻大陸嗱，嘉湖山莊嗱，阿 Johnny 你講講嘉湖山莊。 嗱，其實升得好犀利啊！嗱，我哋睇翻啲數據顯示咧，一個546呎細單位嘅嘉湖山莊咧，即係大家記唔記得？到咗2009年到咧賣幾多錢咧？原来当时呢 是卖 緊，即係你而家个首期啊，个首期都可能大够过去、 哦、 就係128萬。咁我当时个实用尺价呢就係2,300多元嘅。咁呢而家同一个尺数单位呢就係、是、去到18年呢，咁就係而家係卖緊540萬啊，最新嘅成交。咁啊个实用尺价就已经系大幅攀升到9,800多元啦。咁 升4倍幾喎、 啊。都算仲算系抵喎，其实都仲未过萬喎、啊。即如果以而家嗰個計法， 唔係你嘅基數平啊嘛，升上嚟咪升得勁咯。 係啊， 即係你反而咧嗰啲豪宅反而冇佢升得咁犀利啊，不嬲都貴嘅咧。譬如2萬元尺嘅豪宅，啊，好似之前同一個時期嘅禮頓山可能都要2萬元，而家升嚟升去都係3萬幾、4萬元到，咁啊升到一倍到，但係依啲好勁喎，4倍幾喎。 係，係嘛？仲有另外我哋覺得就係成條東鐵線啦，即係而家轉移咗個。 哦， 係 啊，係啊，原線。 咁啊，例如大埔區啦，大埔中心啦，一個409呎單位，2005年賣緊142萬，咁去到今年咧嚇。今年咧就賣緊 首期都唔得啦，而家 賣緊550萬， 佢首期都唔止142萬喎。 咁就由呢個3,000多元尺咧，大幅攀升到13,000元尺啦。 哇！ 個尺價其實即係嗰個大埔係好犀利，同天數嚟比， 呢算唔算係叫追落後咧？即係追到過咗龍啊？ 其實唔係追落後，係。即係東鐵沿線同埋西鐵沿線嘅物業咧，都係跑贏大市，因為主要咧佢哋 近翻大陸，而家變咗咧，佢哋覺得翻大陸可能嗰個叫做咧，即係有啲人喺翻大陸揾食，變咗咧佢寧願俾貴少少買嗰啲新界區嘅樓。以前啲人咧，因為一定要出香港先揾到食啊嘛，喺九龍揾嘅份人工都少過香港啊嘛，咁變咗咧，你以前嘅 selling point 咧。尤其是以前嘅叫豪景灣啦，我哋叫豪傑灣啦，就係 sell 幾多分鐘到中環啊嘛。以前嘅樓盤啊，全部都係講幾多分鐘到中環銅鑼灣。而家咧就掉翻轉頭啦，而家可能哦用幾多分鐘就過黃江，過去深圳灣。所以咧，成個香港個地運其實改變緊。依個地運咧係由人即係嗰個生活習慣組成嘅，因為其實咧人咧嗰個生活習慣咧係可以令到嘅有啲價錢咧係會差天共地。點解咧？嗱，而家又時間差唔多，我哋講埋依分零鐘，就係、是、我最明顯同大家講西洋菜街同埋通菜街爭一條街嘅啫嘛。 嗯， 通菜街嘅鋪咧，一千尺3000萬，或者3000-5000就任你買嘅啦，成條街任得你揀嘅啦。但係喺同一個尺數、同一個門面門嘅闊度咧，喺西洋菜街咧就可能3.5億，係爭十倍價錢嘅。咁你諗下啦，爭一條街啫嘛，點解啊？人嘅生活習慣。所以咧，轉個彎都唔去嘅，71一定要喺出面 corner 位嘅，唔可以縮入去嘅，縮咗去冇客噶啦。租金咧爭5倍到咧，賣價咧可能爭10倍，咁變咗咧人嘅生活習慣點解兩步路啊？兩步路唔行就係唔行噶啦。所以咧，你見到香港而家嗰個成個嗰個經濟咧，好似北移啊，成個地運好似北移咁樣咧，都係因為人嘅生活習慣，因為以前揾到錢嘅地方係可能喺中環，咁而家。真正揾到錢嘅地方，可能已經係喺部分已經去咗上去大陸，咁變咗兩邊扯開咗。當然喺中環揾開錢人，亦都係仍然揾好多錢啦。 喺中環揾開嗰啲就係另一種嚟嘅， 嗰啲另一種人 金融服務業啊，咁嗰啲咯。 係啦，譬如你醫生喺中環、喺萬邦行、喺中建大廈做星球人，一個星期揾一球，咁嗰啲仍然係揾好多錢㗎。咁 即係成個零售就轉移咗，我覺得 係啊，零售市道嗱咁啊，呢節時間差唔多，下一節翻嚟我哋繼續討論。 好。